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小提琴的琴声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样的一个年代，那是在1903年。那这样的录音在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时光久远。在1910年的时候，纽约的先驱报著名的乐评人克莱恩回到英国老家，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无乐之土纽约》。他提到全世界仅有一达的音乐家能够让卡内基大厅满座，其中呢有小提琴家尤金·伊萨伊，还有库贝里克、克莱斯勒。如果萨拉萨蒂没有在1908年去世，他肯定会出现在这张名单上，因为他的演出向来都是场场爆满。今天永恒的魅力走进的就是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的音乐世界。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今天特别向你介绍的这一位小提琴家也是作曲家萨拉萨蒂，他的成功部分是靠气场的。他不高，但是却很英俊，长相贵气逼人，衣冠楚楚，会说话，十分的优雅。著名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夫人也很喜欢他，说他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大贵人。萨拉萨蒂有着一头灰色的头发，胡须呢染成了黑色，看上去就像格雅修像画当中的那个大公爵。他为了最好的效果，精确计算每个细微的动作。当他把小提琴放在肩上，人们都以为他又开始了。克莱斯勒夫人后来说，他说他会放下琴，在眼睛上加上一片单片的眼镜，然后扫视观众。他会故意让小提琴滑落指尖，然后在最后一刻抓住琴脖子，观众都快紧张死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爱秀的表演艺术家。那耳边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他最著名的《流浪者之歌》，也被称为《吉普赛之歌》。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由海菲茨来演奏的。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百年偶像就是西班牙的作曲家小提琴家萨拉萨蒂。那刚才我们说到萨拉萨蒂，他是很爱在舞台上秀的。萨拉萨蒂他也有秀的资本，他的技巧一流，还有堪称小提琴史上最甜美最肉感的琴音。那他呢，其实不像阿尔曼后来发展出的那种有如大提琴般这种厚重的音色，而是以一种非常精致柔软纯粹甜美的声音征服听众的耳朵。伟大的小提琴教师利奥波德·奥尔，他比任何人都要懂得音色的质地。他将萨拉萨蒂的琴音描述为具有至高无上的歌唱性，却不是特别有力。萨拉萨蒂的唱片也是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905年前后录制了8首乐曲，每一首都显示出了娴熟的技巧和肉感的音质。美国的乐评家戴维斯听到一张1984年重版的萨拉萨蒂的唱片之后大为惊艳，其中的《流浪者之歌》和几首西班牙舞曲妩媚销魂，音色就像丝绒般的柔顺。而萨拉萨蒂呢，其实他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作曲家，但可以称得上是重要的小提琴作曲家。他写的一些西班牙的音乐小品十分受欢迎，那至今呢仍然是常常演出的曲目，包括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影子》与《塔兰泰拉舞曲》。萨蒂的音乐小提琴家是非常偏爱的，海菲茨就曾经录制了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段就是咋啦咋地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柔板乐章。 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宗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萨拉萨蒂在他的那个时代，他的演出向来都是场场爆满，可是他也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小提琴的作品流传于世，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引自于塔兰泰拉，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卡门幻想曲，都是很多小提琴家经常演出的曲目。那关于萨拉萨蒂的了解，我想对于他哪一年出生，哪一年去世，还有他哪一年学习了音乐，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到。那我们现在要向您说的是通过别人的评价来了解这样一位 小提琴大师。小提琴教育大师奥尔特说，萨拉萨蒂他轻快自然的拉琴，两只手的运动配合总是那么的自如，他的表演呢自始至终就是像游戏那样的轻松，听起来也确实那么的理想。他是那么走音的家伙，不像我们整年整月的当小提琴的奴隶，有一天不练琴就不行。可是他呢根本用不着练琴，每天都在那里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他拥有一种动作十分迅速准确而且又能够长久的颤音，这种能耐是他技巧高超的绝妙的证明。而且掌握特别动听的琴音，萨拉萨蒂只使用了飞跃顿弓，这种顿弓不是很快，但是无限的优美，使他整个的演奏闪耀出一种特殊的光彩。再加上他的琴声虽然气魄不够，但是动听之极，所以他的演奏总是令人觉得典雅和精美的。匈牙利的著名的小提琴家弗莱什对于萨拉萨蒂也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音色悦耳，委婉如歌，技巧完美，刻画尽致，代表着完全新型的小提琴演奏家。琴要拉得干干净净，演奏应该无拘无束，流畅而辉煌，这是萨拉萨蒂教会我们的。现代的小提琴家之所以懂得要求在技术上完美无缺，演奏当中始终要拉得十分准确，而不允许哪怕犯一点错误，这都是从萨拉萨蒂登上一坛以后才随之兴起的风气。他是新式的小提琴家的代表，他拉起琴来在演奏技术上灵活自如，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紧张，你一面听他演奏，一面只有叫绝的份儿。那他颤指的幅度也是比以往任何一个小提琴家都大得很多的，他正确的将运弓当作理想琴音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他的弓子接触琴弦总是准确地落在琴码和指板之间那个正中央的点上。萨拉萨蒂他出生在西班牙，是一个神童，五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那之后呢，他的一路的足迹就是一个小提琴家诞生的足迹。那他的技术呢，精确可靠，标志着一种现代的努力。他之前呢是那种潦草马虎的流畅性被视为最重要的东西，而他却告诉大家，精准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好的音乐的。那下面我们要休息一下，之后呢会继续为你带来关于萨拉萨蒂的一些故事。我是王卓，有我的魅力，今天一起走进的就是这位小提琴大师，一会儿再见。

在上半时段我们一直在夸奖萨拉萨蒂，他的演奏全部都是褒奖之词。那下半时段我们就从很多人对于他疑义开始。乔治·亨希尔1877年第一次在科隆音乐节上听过萨拉萨蒂来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一首。他说对于德国歌听众来说好像是一种启示，博得了真正的满堂彩。事实上我觉得这种甜美的音色，晶莹剔透清晰优雅精致的演奏再也无人能够超越。而肖伯纳听过萨拉萨蒂的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之后，却坚信这个演奏的小提琴家可能没有什么头脑，所有的音乐对他来说并没有区别。他从来不去解释有任何含义，他永远都在警觉、迅速、精细、精巧、确信，保持专注，很少动情。门德尔松正是萨拉萨蒂的完美工具，前者的优雅浅显和后者的音乐头脑，这才是天作之合。还有呢，也有美国的小提琴家斯波丁，他曾经这样批评萨拉萨蒂，他说让微不足道的音乐显得重要，也让深刻的音乐显得肤浅。当然了，也有讥讽的萨拉萨蒂的人这样说，他说从智性的角度看，萨拉萨蒂属于下层人民。这些负面的评价其实是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即便萨拉萨蒂不是那么深刻，他也必定是很多人喜爱的小提琴家。就像冯彪罗为萨拉萨蒂演奏盖棺定论，他说用小提琴来颠倒众生，把他同约阿希姆进行比较其实是愚蠢的，因为约阿希姆的演奏像一个神，但是萨拉萨蒂的演奏像一个天使，哦不，是一个大天使。在萨拉萨蒂1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音乐会，足迹遍及了世界。他是当时世界上最贵的小提琴手，每一场的酬金$1000。约阿希姆开音乐会可是从来没有拿过这个数的，这也是证明了萨拉萨蒂无与伦比的受欢迎的程度。许多作曲家都纷纷将重要的作品提献给他，希望伟大的萨拉萨蒂能够帮他们出名。这些作曲家当中呢，有布鲁赫、圣桑、拉罗、维尼亚夫斯基、德沃夏克，甚至包括约阿希姆。萨拉萨蒂首演过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布鲁赫的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些后来都成为了小提琴的经典文献。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吧，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的第5乐章回旋曲乐章。这首曲子也是被萨拉萨蒂首演过，而且成为了重要的小提琴作品。 最后的时间了，我们就把它留给萨拉萨蒂他的真人秀吧。耳边听到的是萨拉萨蒂自己来演奏的吉普赛之歌，也是流浪者之歌，录制于1903年，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删掉了钢琴的间奏的部分。那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播出过这一段，不过我想今天听来大家可能会更有感触吧。提琴历史上，在萨拉萨蒂之前有约阿西姆，之后有伊萨伊、库贝雷克、克莱斯勒三分天下，他们一起定义了现代小提琴演奏艺术。 让我现在来引用 Flash 在回忆录当中对于萨拉萨蒂的评价作为今天的总结。他说该说的都说了，他依然是19世纪最伟大而且最独特的音乐人物之一，他是沙龙演奏家当中最有格调的理想化身，缺了他小提琴演奏的历史不可想象。1908年9月20日，萨拉萨蒂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在法国比亚里兹去世，终身未娶。而在民间流传，他爱的女人嫁作他人妇。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萨拉扎蒂他的音乐人生。明天永恒的魅力和你继续来分享经典，分享音乐家的故事。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明天再见。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吴廷江作曲。